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戏剧故事《强盗》。 原剧作者是德国十八世纪杰出的诗人和戏剧家约翰·克里斯托夫·弗里德里希·席勒， 他创作有《强盗》《阴谋与爱情》《华伦斯坦之死》《奥尔良姑娘》《威廉·退尔》等十几部剧本。《强盗》一剧渗透着对自由和人道主义的热烈渴望，恩格斯曾把这个剧本称为一个向全社会公开宣战的激昂青年的颂歌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强盗》，改写钟石、文童，演播张君英。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，年逾七旬、重病在身的摩尔伯爵坐在壁炉前，思念着他的大儿子卡尔。几个月前，卡尔与父亲吵了一架，竟一气离家出走，只身去了国外。伯爵深感懊悔，让小儿子弗朗茨托人去打探卡尔的下落。弗朗茨虽然与卡尔一奶同胞，但两人的性格却迥然相异。卡尔天资聪颖，博览群书，狂热地崇拜传说中的英雄好汉，一心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弟弟弗朗茨却诡计多端，只想发财，结交了一批酒肉朋友，混迹于茶坊酒肆。伯爵的侄女艾米莉亚寄宿在叔父家中，卡尔和弗朗茨都爱上了这位热情美貌的堂妹。让弗朗茨气恼的是，艾米莉亚只对卡尔一往情深，而常把他拒之门外。弗朗茨不禁妒火中烧，决心与卡尔争个高低，将艾米莉亚夺到手。同时他还有个不可告人的计划，独吞老父亲的财产。卡尔一走，弗朗茨暗自高兴，他打发人在国外秘密跟踪卡尔，一旦他有行为不轨之处，立即来信报告。不久消息传来，说卡尔在国外胡作非为，变成了一个地道的酒鬼和乞丐，竟和一些流氓混在一起。他那些令人发指的堕落行为，使伯爵的美好名誉丧失殆尽。摩尔伯爵闻听此讯，顿足捶胸，发誓不再认卡尔这个儿子。但是他随后又冷静下来，悲伤地说，不管怎么说，他毕竟是我的孩子，我希望他早日回头，体体面面地做人。他吩咐弗朗茨替他给卡尔写封信，说父亲已经原谅了卡尔的过错，要他尽早回家。其实卡尔的情况并不像传说的那么糟，他流落在外，心情郁闷，只好借酒浇愁。他在酒馆里结识了几个朋友，大家常在一起谈论国家大事，对社会的黑暗、 官吏的暴虐、财富的不均等等深恶痛绝。情绪所致，每每群情激愤、摩拳擦掌之时，纷纷表示要揭竿造反，并一致推举卡尔做他们的领袖。卡尔兴奋不已，但又犹豫不决。正在这时，卡尔收到一封来自家乡的信。信是弟弟弗朗茨写的，措辞蛮横而冷酷。信中严厉谴责卡尔大逆不道、为非作歹，说他的行径已经使父亲彻底绝望。为了维护摩尔家族的纯洁，伯爵已决定与卡尔断绝父子关系。卡尔气得面色铁青，他眼望上天，含泪自语：人哪，这群鳄鱼一样的冷血动物，眼睛是水做的，心却是铁打的，世上哪还有半点仁慈？他把信扯了个粉碎，当即将那些愤世嫉俗的兄弟们召集到一起，慷慨陈词说：让我们吹起暴动的号角，开始一次神圣的事业。我们将自由的呼吸把法律踏在脚下，让虚伪的道德见鬼去吧。我们是强盗、杀人犯，从此不再有任何怜悯和信义，我们要毁掉一切。从此，卡尔便率领他的人马旋风一样的冲荡各地，他们劫富济贫，铲除贪官污吏，队伍越来越壮大。强盗卡尔的名字让那些贵族、警察、教会闻风丧胆。卡尔的家人对此全然不知，摩尔伯爵的病一天重似一天，但他仍念念不忘浪迹天涯的卡尔。艾米莉亚为失去情人痛苦不堪，面容憔悴。他在叔叔的病床前不停地哀求老人找回卡尔，老人有口难辩，内心更是充满悔恨和自责。这一切令弗朗茨深深地记恨。一天，他厚着脸皮走进艾米莉亚的房间向她求爱。艾米莉亚对弗朗茨的所作所为早有觉察，她正色说：请你走开，让我独自待着。你不是恨你的哥哥吗？那么我请求你也恨我吧。我要向全世界宣布，我爱卡尔。弗朗茨按耐住心头的愤怒，故作镇定地说：对于这样的爱，他是如何的报答呢？哦，真是可惜呀。你不是曾经送给他一只戒指吗？作为你忠实的爱情的保证。可他却把这个礼物随随便便地送给了一个妓女。艾米莉亚愣住了，但她立即明白过来，这是谎言。气愤之下，她操起身边的一只花瓶向弗朗茨扔去：滚开，你这个不知羞耻的造谣鬼。弗朗茨鳄鱼挑拨没有成功，便又生一计。他从那帮狐朋狗友中找来一个油嘴滑舌的家伙，面授机宜。一天，趁摩尔伯爵和艾米莉亚同在一起的时候，弗朗茨把此人领进了房间，声称他带来了关于卡尔的重要消息。伯爵和艾米莉亚惊喜万分。那个人凭着三寸不烂之舌编造了一个神奇动人的故事。他说 卡尔出国以后，先在莱比锡上了大学，后来到处流浪，沿街乞讨。不久，普鲁士与奥匈帝国之间爆发了战争，卡尔上了前线，成了一个英勇的战士，最后壮烈牺牲了。临死时，他嘴里还呼唤着艾米莉亚的名字。那个人从身边拿出一把战刀，交给弗朗茨说，是卡尔留给弟弟的最后遗物。只见战刀上有一行血字：弗朗茨，请你照顾好我的艾米莉亚。摩尔伯爵悲痛欲绝，连声叫道：卡尔，是我害了你呀，为什么不让我去死呢？艾米莉亚抚摸着那把带血的战刀，早已泣不成声。弗朗茨在一旁挤出几滴眼泪，可心里却乐得神魂颠倒。弗朗茨原来设想此举一箭双雕，既能使艾米莉亚乖乖地投入他的怀抱，又让老头子绝望而死，大笔的财产将归他一人所有。那时候他成了一家之主，艾米莉亚再傲慢也只能听凭他的摆布。没料想，姑娘听到卡尔的死讯之后，更是铁板一块，发誓永生永世不嫁任何人。老父亲虽然病情更加严重，但是离死还差着一大截儿呢。急不可耐的弗朗茨凶相毕露，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，他命令一个年轻的仆人将卧床不起的摩尔伯爵背到荒郊野外，扔进一个山洞，用石头封住洞口，要让老头子活活饿死。随即弗朗茨宣布伯爵病死，抬着空棺材举行了葬礼。之后他又召开盛大的宴会，要当众迫使艾米莉亚和他成婚。艾米莉亚躲开众人的喧嚣，逃到花园里，弹着琵琶，用哭泣的声音唱出自己命运的不幸。弗朗茨找到艾米莉亚，醉醺醺地说：哦，何必这么悲哀呢？让死者安睡吧，活着的人应该享受幸福。我父亲对你的恩情，你一定要在他的儿子的身上报答，而卡尔他已经死了。说着他把手伸向艾米莉亚，姑娘狠狠地打了弗朗茨一记耳光。弗朗茨恼羞成怒，恶狠狠地说：好啊，你等着瞧吧，我要把你送到修道院去，我要揪着你的头发把你拖到教堂去，我要用刀把你逼上新娘的床。艾米莉亚浑身颤抖，泪流满面。弗朗茨又一次凑上来，脸上堆着淫笑：啊，哈哈，我是和你开玩笑呢，你生的气变得更美，更加引动我的欲火，来吧，到我的房间里来吧。艾米莉亚猛地从怀里抽出一把刀子，对着弗朗茨一步步地向后退着，厉声说：只要你胆敢对我的身子无礼，我就在你肥胖的胸上穿一个窟窿，快滚。弗朗茨见状悻悻地溜走了。再说卡尔在国外继续着他的强盗生涯，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，他总是身先士卒，深受手下人的爱戴。强盗们团结友爱，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播送戏剧故事《沉舟跳米》，原剧作者是我国元代的一位剧作者，姓名和生平都无从考察。《沉舟跳米》是一出元杂剧，全名《包待制沉舟跳米》，跳是卖出粮食的意思。剧本描写的是北宋年间沉舟大旱三年，朝廷委派刘德忠、杨金吾前去放粮救灾，二人勾结仓官贪赃枉法，大肆搜刮，并利用权势草菅人命，激起民愤。开封府戴志、包拯奉命前往勘察，他深入民间查明真相，为民雪冤。该剧是元代包公戏的代表作，剧中的包拯年老即将退职，依然不失民望，充满斗争精神。他那幽默风趣、平易近人的质朴形象尤具特色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《沉舟跳米》，改写曹若棠，演播周正。 故事发生在我国北宋年间。一天早上，天章阁大学士范仲淹穿着整齐的官服，端坐在中书省议事堂，等候几位公卿前来议事。时间不长，白发银须的魏国公韩琦到了，接着精明干练的平章事吕夷简也到了。互相见过礼之后，范学士说：“今天请各位来，不为别事，只为沉舟地区连年灾荒，朝廷决定发放赈济粮，须得有人办理。刘衙内保举了他的两个孩子前去办理，可如今他们在那里违法乱纪，祸害百姓。圣上知道了此事，乐赐事件金牌，特准先斩后奏。我想与大家商量，推举一个正直廉洁的官员去沉舟处理这件事。二位大人看看，派谁去合适呢？”韩魏公说：“我想学士一定有了合适的人选，请你说出姓名，我们好一起向皇上推荐。”正说着，守门人报刘衙内到。刘衙内为什么来迟了呢？原来途中遇到了一个拦路喊冤的沉舟乡民小鳖骨。小鳖骨又怎么会向刘衙内去告状呢？原来他听说开封城里有位清官叫包待制，是个白胡子老头，来到此地人生地不熟，恰恰在路上遇到了一个白胡子大官，就不分青红皂白状告了在沉舟贪赃枉法的小衙内和杨金吾。这两个坏家伙正是刘衙内的孩子。刘衙内一听 大吃一惊，连忙对小别国谎称自己就是包待制，一定为小别谷做主。稳住了小别谷以后，才急忙地赶到了议事堂。范学士见到刘衙内，泱泱不乐地说：衙内，你保举的两个好清官呢，他们的作为你可知道？刘衙内辩解地说：学士，我那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清官，绝不会欺骗您呐。老丞相，请不要听人乱说，那都是捕风捉影，信口雌黄。范仲淹对韩琦和吕夷简使了个眼色：二位大人，你们看他还不信呢。正在话不投机的当口，看门人又报：包待制到。包待制路上也遇到了事，也是那位小别谷拦路告状。小别谷不是已经向刘衙内告过状了吗？怎么又找包待制呢？原来刘衙内进了中书省的官府以后，小别谷看见又来了一位白胡子大官，一打听才知道刚才进去的是刘衙内，这位才是包待制。小别谷一听方才告到了仇人的虎口里，吓了一身冷汗。他情急生智，又忙跪到包待制的面前叫冤。包待制问他有什么冤情，他把自己的冤情原原本本地诉说起来：我叫小别谷，跟着我父亲张别谷带着本家攒的钱去买米，看见了一个老人带着两个小伙也来买米，他们一听钦定的米价5两银子一担改成了10两银子一担，心里虽然很气愤，可是也没有办法。包待制问：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包大人，您听我接着说呀。陈州卖米钦定5两白银一担细米，可朝廷派去的小衙内私自改成10两白银一担，不光这样，用的还是8升的小斗和3加的大秤，这还不算，他们又在米里掺了糠秕泥土。包待制听着非常气愤。小别谷接着说：陈州连续3年大旱，颗粒不收，除了官仓以外别处没有米，我说的那位老人只得硬着头皮把20两银子递给了斗子，斗子一称吆喝着说银子只有14两，边上一个小伙子就急了：明明是20两5钱，怎么变成了14两呢？小衙内气急败坏的大叫：这百姓刁钻泼赖，拿紫金锤来给我打他娘的。吓得老人连说：我们添，我们添，又添了6两银子。一个斗子撑过后说：这还不够，将就了吧。量完米以后，老人无可奈何地长叹道：这米只有1担6斗，去掉里边的糠秕泥土只能烙1担。哎，算了吧，这都是咱陈州人命该遭难。他摇摇头又长叹一声，催着小伙儿挑上米走了。该我们爷俩买米了，我们把银子递上去，斗子一称喝道：老头，你的银子只有8两。我爹瞪大眼睛说： 我的银子明明是12两，怎么成了8两？斗子骂骂咧咧的大吼：“你放屁！秤上称的是8两，难道我吃了你的一块不成？”我爹强压怒火说：“怎么能一下子少了4两银子呢？斗子哥，能不能让我们自己称称？”“不行，8两还低低的呢。”斗子给我们2米，打鸡窝不算，还从斗里往下抓米。我说：“他们往下抓米呢。”我爹气得眼都直了，大声的怒骂：“好啊，2米也不公道，这米关系着我们8、9条性命啊。”大老人家急了，骂个不停：“真是一群唯利是图不要脸的坏蛋。天哪，一睁睁眼，弟呀，你说说话，谁给我们百姓做主啊？”这时候那个斗子还添油加醋的激小衙内的火，他说：“相公，那老头子不知好歹，正骂您呢。”小衙内冲着我爹大嚷：“你这个老不死的狗东西，怎么敢骂你家少爷？”我爹真有点不管不顾了，还接着骂：“你们这群衣冠禽兽，害民恶贼，你们只会坑害穷苦百姓，对国家没有一点好处。”当时只见小衙内大吼一声：“拿紫金锤来！”接过紫金锤，凶狠地抡锤向我爹头上砸去。我爹被打得鲜血迸流，躺倒在地上。听到这儿，包带之怒目圆睁，银须微抖。小别谷流着泪继续地说：“当时我急忙上前，用手捂住我爹头上的锤伤。边上那个杨金武还阴阳怪气地说：‘打得轻了点儿，以我的性，一锤下去让他脑壳开花，脑浆迸裂，看他还骂不骂。’”我爹当时还有气儿，他慢慢地睁开眼，看到自己满身血迹，挣扎着说：“我疼得很，孩子，看来我活不成了。”又抬起颤颤巍巍的手指着小衙内质问：“我来买米犯了什么法，你用锤打我？”小衙内狠狠地说：“打的就是你，你能怎么样？你的小命还不如一根草，我打你了，有能耐你告我去。”杨金武瞥了我们父子一眼，幸灾乐祸地说风凉话：“我们俩清白如水，廉洁奉公，满朝文武谁不夸奖？你告我们什么呀？”我爹有气无力地说：“你们清？你们清个屁！你们是祸害百姓的害人精。”他又嘱咐我：“孩子，你给我告他们去，不要怕，告他们去，一定要去。”我当时真有点怕他们。我爹告诉我：“进京城去告，若走遍京城衙门告不下他们，你就去朝廷门前挤灯文鼓，向皇上诉说冤情。”他吃力地用手指了指紫金锤说：“孩子，那锤就是证据啊。” 他们是用他把我打死的，那锤就是明证啊。最后他还断断续续地说，孩子，能够为民伸冤除害的官，大概只有铁面无私的包龙图包大人了。他强睁开眼看着天空，用手指了指京城方向，瞪着两个眼睛就咽了气了。 小别谷把冤情说完，悲愤地请求包代志。 代志爷，我父亲死得好冤呐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。 包代志听完小别谷的诉说，怒火中烧，恨不得马上去往陈州，法办小衙内，拯救益州的百姓。他告诉小别谷，让他先回家去等着。包代志马上就去陈州断案，一定会为他父亲报仇的。小别谷听了包代志的话，赶回陈州去了。且说包代志来到议事堂，正赶上范学士他们谈论陈州放粮的事。他跟各位一一见过礼，互相寒暄几句，说，我去武南查访回来，昨日已见过圣上，今天特来拜见各位。听说陈州官贪利虐，苦害百姓，不知大人们打算如何处理此事？范学士对包代志说，今天请各位来，正是为了这件事。包代志来得正巧，就请代志去陈州了断此事，你看怎么样？ 不，我不想去。 一者，武南查访刚回朝，感到精疲力乏；二者，这些年来为朝廷为百姓杀了不少不法之徒，上上下下结怨颇多；三者，我已是70多岁的人了，也该激流勇退，归养天年了。说完长叹一声，若有所思。吕一简说，代志不去，谁去好呢？代志执意不去，那只好另找他人了。范学士转向刘衙内，意味深长地说，衙内，你再让代志一次，代志若不去，就请你去陈州一趟，好吗？ 啊，我明白您的意思。 刘衙内笑着回答，又转向包代志，装模作样地说， 老夫人到陈州去一趟，又有什么关系的？ 既然衙内也想让我去，盛情难却，就看在衙内的面上，去陈州走走。 刘衙内原只想假意推脱几句，一听包拯真的同意前往陈州，不禁惊慌失色，再想说什么也不好说了，心里头后悔不迭。包代志说完就要告辞，范学士拦住他说，此处有乐寺试剑金牌，欲全要豪门之徒，可以先斩后奏，带上吧，或许用得上。 刘衙内赶紧讨人情，对包代志说，老府尹到陈州后，请多多关照我那两个孩子。 知道了，我会关照他们的。 包拯有意看看试剑金牌，辞别各位走出了议事堂。 刘亚内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各位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，这老头子到了陈州，我那两个孩子可要遭殃了。 韩吕二人会心地对看了一眼。亚内，不妨事，你只管找范学士商量，我们先走一步了，告辞。 说完，二人也离开了议事堂。范仲淹说：“衙内，你放心好了，我见了圣上说个情，派你做特使，拿一份赦活的不赦死的赦令去陈州，包你家孩子没事。” 再说小衙内与杨金武听说老包来陈州，心里有些慌，两个人商量以后一起去长亭迎接老包。包待之一副平民百姓的模样，与随从张骞来到了陈州城外。包待之吩咐张骞：“ 张骞，你骑着马端着牌先进城去，不要与百姓为难，我在后面走，不管什么人欺负我打骂我，你都不要管。”“ 老爷，我记住了。” 张骞骑马端牌高高兴兴地进城去了。包待志穿着农家破烂的衣衫，独自走在后边。路上遇到一个女人从驴背上跌了下来，包待志帮助那个女人拦住了惊跑的毛驴，一问才知道那个女人是狗腿湾的妓女王粉莲。包待志从她口中得知，小衙内和杨金武整天在她家里鬼混，连紫金锤都在她家，那是参官典当在她家的。王粉莲不知道这就是包待志，答应收包待志做他家的仆人，给他好吃好穿，让他看看乐似紫金锤，据说能消灾灭难。王粉莲带着包待志来到接官厅，见到了小衙内和杨金武，他们俩已经在接官厅摆好了接官酒席，却不知王粉莲带来的破老头就是老包。一见王粉莲，两个人马上丑态百出。王粉莲给包待志要了一份酒肉，包待志把酒肉全喂了毛驴，对送饭的人说：“这酒肉不干净，我不能吃，只能喂驴子。”小衙内听了送饭人的话，勃然大怒，叫人把包待志吊在接官厅外的树上，声嘶力竭地吼道：“等我接了老包回来，再慢慢地收拾你这个不知趣的老东西。”正在这个时候，张骞来到了接官厅，一见小衙内他们正在吃酒，他大声地说：“好啊，你们还在这儿吃酒取乐，包待志抓你们来了。”小衙内一看是张骞，大吃一惊，连忙给他斟酒，请他在包大人面前多多美言几句。张骞举酒刚要喝，看见树上吊的包待志，老包给他使了个眼色，不让他暴露，他连忙说：“现在包待志已经私行从东门进城了，你们还不快去迎接？”“ 哎呀，不好了不好了，我们快去东门呐！” 小衙内拉着杨金武跑出了接官厅。张骞解下吊着的包待志，王粉莲仍然让包待志扶着他上驴，还约包待志去他家看紫金锤。张骞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看了看包待志的脸色，没敢出声。 包待至到了陈州府，露出了真实身份，升堂断案。州官了花，吃喝玩乐，不务正业，一切公务由一个目不识丁的家伙冒名顶替。包待至立即把他打入了大牢，准备奏明朝廷再做处理。包待至让人把小衙内和杨金武带上堂。开始小衙内死不认账，包待至把他的罪恶一一的列出，在铁证面前他只得低头认罪。包待至将这帮坏家伙一一发落，王粉莲重打30大板，赶出大堂，永远不准再操旧业。杨金武绑赴刑场，枭首示众。小衙内带上大堂，让小别谷用乐寺紫金锤当场乱锤打死。然后包待至忽然又下令手下人把小别谷拿下。人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手下人报刘衙内到。刘衙内官服不整，满面尘埃，踉踉跄跄闯入大堂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嚷：“我的孩儿在哪儿啊？我这里有赦书，有圣上的赦书啊！”包待至高声的命令：“念。”赦活的，不赦死的。包待至问手下：“死的是谁？活的是哪个？”手下人回答：“回老爷，死的是刘德忠、杨金武，活的是小别谷。”既然如此，张谦，你快放了小别谷。包待至脸色陡变。来人呐，给我拿下刘衙内，等奏明圣上再行发落。这时候包待至神色冷峻，慢慢站起，缓步离开了陈州大堂。 听众朋友，以上为您播送的是元代戏剧作品《陈州跳米》。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再会。 听众朋友，北京文艺广播有限文学影视频率将于2007年进行节目调整，新版节目单将陆续刊登在北京广播网以及近期出版的新广播报上，敬请关注。